可以跟凝视，我就为你期盼一辈子，只为你无心的一句承诺，我就成了你的影子。幸福为何总是颠倒位置，想念就从那一天开始，每天遥望你绿色的窗子，无声地呼唤你名字。我是你500年前失落的莲子，每一年为你花开心事。我是你500年前失落的莲子，每一年为你心碎一次，多少人猜测过莲的心事，慢慢风干变成唐诗宋词。从那一天开始，每天遥望你绿色的窗子，无声地呼唤你名字。我是你500年前失落的莲子，每一年为你花开失落的莲子，每一年为你心碎一次，多少人猜测过莲的心事，慢慢风干变成唐诗宋词。我是你500年前失落的莲子，每一是宋词，慢慢风干变成唐诗宋词。